为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，尼日利亚海丹戈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举行了朝鲜影片《科学技术殿堂》欣赏会。